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阴山背影墙。砖房里的茶水，他滴了掉门儿。再饮几杯桂花酒，是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半耳边。 130余味本草配方，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详询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2018中国艺术品产业博览会昨天在通州开幕，据介绍，本届艺博会继续秉承艺术品让生活更美好的主题，开设一个主会场、四个分会场、五个艺博体验馆、19个特色交易馆，70个国家的艺术作品、256名国内外艺术家将参展，将最大限度满足不同群体艺术欣赏的需求和消费需求。整个艺博会为期7天，将持续到10月5号。国庆留在北京的听众可以去发廊厂看看景泰蓝淘宝大集。据介绍，国庆假期期间举办的景泰蓝老物件淘宝大集，不但有宫廷剧当中才可以见到的发廊瓶、盘、碗、罐，还有首次出场极为亮眼的御用笔洗。国庆期间，发廊厂将配备专业的讲解员，全天提供免费讲解，带市民参观大国工匠集体技艺展示、中国景泰蓝艺术博物馆和珍宝馆。一年一度的北京798艺术节正在798艺术工厂举行，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里，798艺术园区将举办主题展、平行展、公共艺术展示活动、涂鸦等数十场艺术活动。本届艺术节的主题展览名为《行进中的历史》，展出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代表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脉络和中外艺术交流历史的珍贵画册、壁画，以艺术的视角呈现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成果。月光如水，中国探月科技与卢克·杰拉姆月球博物馆特展正在水立方举行，这也标志着科技、体育、文化、艺术融合打造的水立方艺术季拉开序幕。月球博物馆是英国知名艺术家卢克·杰拉姆的标志性艺术装置，主体是一个直径10米的大月亮，这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巨型月亮。记者从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今年国庆节，北京五大热点市属公园第一次推出预约游览、高峰限流的措施。请听报道。 今年国庆假期，香山天坛、景山颐和园、北京动物园5家公园将实行预约游览、高峰限流的措施。 点购买门票。 在香山公园东大门外，游人正在志愿者的帮助下现场刷码网络购票。 排队以前半个小时吧，也得，现在有1分钟就可以了。以前来看红叶还是看的人比较多，现在能够让你静下心来观赏景色了。限流那措施提升了我们来玩的舒适度。 红叶节客流高峰快到了，这次限流香山公园一天的最大承载量是10.1万人。公园经营管理科科长胡克鹏表示， 我们呢在朝阳公园网站上为大家提供了快捷购票的方式，针对旅行社这样的大型的团体，也开通了这个香山服务号这么一个预约平台，这样呢把散客和团队呢给它区分开，避免现场购票这块的压力和拥堵。从试运营以来呢，我们整个的网上的预订量从原来平日的20%-30%，现在已经能够接近50%-60%了。很多的游客大家已经习惯了这种方便购票、方便出行的这种方式。 市公园管理中心服务处处长廖祥流说，这5家市属公园现在启用限流措施，主要是目前各公园的硬件条件达到了要求。 我们现在畅游公园整个网络已经开通，可以在网上提前1到5天购买各个公园的大门票和景区景点票。根据五大热点公园的实时情况，我们将逐步的在各个公园逐步的推出。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 今天本市大气透明度好，空气清新，下午有四到五级的偏北风，阵风可以达到七级左右。大风蓝色预警当中，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大风天气可能形成的安全隐患。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山区有阵雨，偏北风四五级，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19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三四级，最低气温13度，最大相对湿度4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 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的擦亮了，因为她太想把奶奶留下来。 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赤焰，素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出版了《天域》《金陵十三钗》《芳华》等多部作品之后，严歌苓已然成为了国内众多知名导演追捧的小说家。小说《芳华》的电影改编让这位女作家再一次走进了大众的视野，并随即引起了一阵军队文工团热潮。严歌苓的另一部佳作《一个女兵的悄悄话》近日再度出版，这部作品通过女兵陶晓彤在生命垂危之时的内心独白，展现了一个淳朴而聪慧的少女在动乱年月里的人生遭遇。作品在回溯中反思，在自述中自省，敏锐的感觉与细腻的笔触相得益彰，苦涩的纪实与幽默的自审相互映衬，作品在轻松之中别具深刻，发人深省。今天的诵读小站和您一起解读一个女兵的悄悄话。欢迎收听诵读小站，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为您推荐一本小说，叫做一个女兵的悄悄话。这本书呢也是严歌苓女士最近刚刚出版的另外一本和芳华非常像的讲女兵往事的一本书。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特别请到了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慧慧，欢迎一下慧慧。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我相信很多朋友认识严歌苓，了解严歌苓都是通过她的小说所改编的电影和电视剧了解到的。那咱们今天聊的这本书《一个女兵的悄悄话》，其实她跟芳华都是在写女兵的生活。那严歌苓为什么对女兵的生活这么的好奇，或者说这么喜欢写女兵的生活呢？ 这是因为她从十几岁，十四五岁的时候就已经进入了成都军区，做了一名文艺的女兵。 严歌苓她其实是50后，之前呢是在部队大院长大，后来呢去了美国是一个旅美作家，后来又进入好莱坞成为了职业的编剧。她出生于1958年，应该说她的作品是融合了东西方文化魅力，她有一种独特的阐释方式，而且对社会底层人物和边缘人物的关怀是非常的细腻。比如说像陆犯焉识、小姨多鹤、扶桑，还有金陵十三钗等等等等。她在1977年，就是12岁的时候入伍，到25岁的时候部队裁军，所以就退伍了。所以在部队待了有13年的时间。她之所以这么喜欢写女兵的往事，跟她在部队的这13年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那个时候她是一位女文艺兵，是跳舞的，所以她对军队的生活描写的非常多。比如说从处女座、七个战士和一个零，到一个女兵的悄悄话，再到灰舞鞋、白麻雀， 应该说每隔一段时间，严歌苓就会想起在文工团的那些人和那些事儿。那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一个女兵的悄悄话。很多朋友也会问呀，她也写的是一个女兵的故事，那么跟芳华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一个女兵的悄悄话这本书是先于芳华很多年写的一本书。到今天其实这本书已经过去了将近30年了吧。这本书是她比较早期的作品，在这个一个女兵的悄悄话之前她写过绿血。但是那本书她自己也是认为写的不是很成熟吧。但是这个一个女兵的悄悄话就是第一本她自己还是比较认可的，而且是以她自己亲身经历为这个蓝本来写的一部小说。然后芳华呢是因为要拍芳华的这个电影嘛，然后请他来做编剧，重新以自己的当时的经历来写了这么样一本书，然后是一个剧本，然后同时出版了小说。而且这本书中有很多内容其实也是取材于他原先写的这本一个女兵的悄悄话的。 所以先有一个女兵的悄悄话，后有芳华。 对， 与其说芳华是一个命题作文，那么一个女兵的悄悄话可能就是严歌苓有感而发写的一部小说。 对，写的是她亲身经历，然后自己非常想要对读者表达的一些东西。 首先我们还是来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一个女兵的悄悄话，它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内容。那首先大家比较好奇的是一个女兵的悄悄话，这个女兵指的是谁，她有怎样的人物性格。 一个女兵的悄悄话这本书中的女主角叫陶晓彤，然后陶晓彤呢是一个生性非常怯生生的女孩子，有一点点固执，有一点点执拗，但是又是非常单纯，心思非常善良的一个女孩子。这个陶晓彤和这文工团里面的这些女战士们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所以由她这个性格的不一样发展出了后面许多关于陶晓彤的故事。 就是说这个女兵陶晓彤她可能不是我们常规意义上比如像芳华里面的女主角那么的美。 对， 她其实首先的外表啊，外形就是让我印象很深。严歌苓并没有把她设计成一个非常美丽的女子。 她是一个苏州的女孩子，我们都知道苏州是盛产美女的，但是却把她设定成了一个长相非常平凡的女孩子。包括在书中这个陶晓彤的奶奶，还有陶晓彤的暗恋的这个徐北方，还有他的一个情敌孙梅，都有侧面的去描写过这个陶晓彤的长相。 其实在严歌苓的书中特别做了一些描写，我们还是一起来听一下。不知是夸我白还是暗示我丑，没人的时候我也痛痛快快的照了好长时间的镜子。我才不丑呢，对这点儿我心里还有底，只是我的脸长得过分干净，眉毛淡的只有两弯影子，我阿奶对我这副相貌满心欢喜。女孩子两只眼大得像桂圆，不雅不好看，阿奶见到漂亮姑娘就这样说。她认为女孩子的眼睛不要大但要干净，黑白不能有一点含混，自我出世就枕着一个特别的枕头，里面装着蚕纱，据说残杀可以瞑目，可不管怎么说那毕竟是一种屎，所以我对阿奶这种恶劣的做法始终怀恨在心，但我从没有抗拒过，因为既能收集这么多残屎，可见阿奶的劲头和决心了。陶晓彤一出场，她首先是这样去描写陶晓彤。其实之前还有一段对话是孙梅，孙梅应该是他们这个团队当中最美的一个女孩哈，她就来了一句你就是白，除了白她身上没有其他的优点可以被人所记住了。 而且孙梅说这段话的时候她还说她不光说她是白，她说她是一白遮百丑。 所以大家可以感觉到陶晓彤这个人物形象就非常鲜明的刻画出来了。首先是一个非常白皙的姑娘，个儿也不算高然后来自于苏州，然后性格呢比较的各色，比较的有个性，而且独树一帜。 在这本书里就是他暗恋的那个徐北方其实也形容过他，说他就是有种奇怪的不太显眼又很突出的气质，就是说他眼神很单纯但是又带着一些多情，然后面孔是孩子气的但是上面还有说不清的欢乐和忧郁，也说不上他是 健康的还是病态的美，但是那整个的面容就是让人觉得无比的耐看。 而且这本书一上来它是一种倒叙的手法来写，它首先写到的是陶小童即将面临死亡的那一刻弥留之际，他开始回忆在他过往的经历当中他所遇见的那些人和那些事儿。所以接下来我们还是一起来朗读一下他开篇的这一段非常具有吸引力的文字。我光着脚丫，头发像一堆快要腐烂的水藻，泡在泥浆里。泥浆渐渐变稠了，我的头因此动不了，似乎头发是伸进土壤的无数条根须。我动不了的另一个原因大概是我快死了，对这点儿我特别励志。不过我还是想动一动，这个姿势死起来太不舒服了。我几乎被倒悬着，山势很陡，我的头朝下坡躺着。不久前那场泥石流就这样不负责任地把我搁在这儿。这棵和我一样年轻的树是跟我一块儿倒下去的，假如我当时不那样死气白赖地搂住它，肯定死得相当爽快。它的树冠很密实，整个盖住了我，以免飞来一只鹞子啄我的眼珠。我亲眼看见这些天使把一只羊踢成干干净净的骨头架子。天是深蓝色的，我看不见远处，但我知道山头上肯定有一道漂亮的夕阳，因为我头顶上的这些树叶像金子。大自然丝毫不因我要死而改变点什么，这可太令人伤心了。我的死多少有点马虎，本来挺壮烈的事儿搞得不了了之，周围该有些人才对，那样气氛肯定不错。死是人生舞台上最后一招，理应有点反响。比如大美丽孙梅，她可能不会哭，搞不好还会振奋一下。他曾是我的班长、好友、保护人和情敌。本来我认为情敌这词挺浪漫，自打他打了我一耳光，我才对这层关系严肃起来。我其实无意与他为敌，我没那个实力。他长相漂亮的要命，只要冲哪个男子投个眼风，他就得全线崩溃。他丢了他，可不赖我，完完全全是他自己大意。 这本书的一个特别大的特色就是它不仅是倒叙，而且它还有插叙。它先写了陶小童最后落到了一个就是被泥石流掩埋的这么一个境地，然后中间在他被他的这些战士们搭救的过程中，他不断去回忆过去与这些战友们之间的感情啊、吵闹呀、还有他们之间非常深刻的那些经历。 从一开篇就讲到了陶小童在生命垂危之时的内心独白，就非常真实的和真诚的去展露了一个淳朴而聪慧的少女在动乱岁月当中的人际遭遇。比如说严歌苓就曾经这么形容陶小童，他说怎么锻炼都难以成熟，怎么改造都难以达标，从而只能置身于更艰苦的锻炼和更严格的改造。所以这部作品是在回溯当中去反思，在自述中去自省，所以我们才会有一种纪实的手法和回忆的这种细腻的手法相结合的这种感受。这是这部作品最特别的一点。 这个女主角就是她在整个小说的叙述当中是不停的在改变自己，但是呢又始终如一是一个单纯善良的女孩子，而且她身边的人也是觉得她和大家不一样，然后大家觉得她应该去改变自己，但是到了最后最颠覆的一点就是一直最强烈要求她去改变的他们的团支书却爱上了这样不合格的陶小童。 说到了团支书，咱们接下来介绍第二个人物团支书。 团支书是一个男性的角色， 他叫王叶生。 对，他叫王叶生，然后最开始形容他就是讲陶小童自己的名字，他觉得自己的名字很普通，不像孙梅，孙梅的梅是煤炭的煤，就是感觉很有时代特色嘛。然后王叶生家是在邺城，也是一个老革命的根据地嘛， 就是甘肃的张掖那个掖。 对，他很羡慕这个团支书王叶生。然后王叶生本人呢也是像他的名字一样，就是非常的正直而且非常的严谨，然后对他们的要求也非常高的这样一个领导一样的角色。 而且王叶生嘛，名如其人，就是有一点非常生硬的或者非常愣的一种状态，所以他后面在追陶小童的时候表白的也非常愣。 而且陶小童其实他故事中一开始也有讲了，他心中一直有一个非常正直的军人的形象，是当初在一个地方就是在火车站搭救过陶小童的那样一个军人，陶小童心中最喜欢的是这样一个形象，而王叶生其实刚好是他喜欢的这个形象，但是呢陶小童却非常奇怪的喜欢上了另外一个跟王叶生完全不同的人，叫徐北方。 哎，对，徐北方，徐北方应该是男二，这个人物其实在小说当中是一个线索性的人物。首先 徐北方他的性格就跟王叶生是截然相反，油嘴滑舌。 我们可以从这个徐北方他做的事情就可以看出来，因为团支书是一个领导他们带领他们去做工作的这样一个角色，而徐北方在他们这个团队里他是一个画画的人，他相当于是一个非常有艺术气息的人，然后他也非常有自己的性格，他不喜欢去跟着团支书跟着他们这帮人去做那些他觉得没有意义的事情，他是一个非常有自己想法的这样一个男性。 对，而且非常的张扬。其实严歌苓对于这些人物的描写不是一上来就特别直白的去陈述这个人他的长相，而是通过侧面的别人的眼光和视角表现这个人物他的性格。比如说刚刚所说到的非常漂亮的孙梅，孙梅的出场也是以另外别人的视角来展现的，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入伍头一天，我和他就彼此关注起来，这感觉很神秘。他叫徐北方，孙梅告诉我，他的眼神有点狐疑。现在想起来，他打那时起就开始提防我了。其实那时我才16岁，欠发育的两条细腿使我显得贼瘦，一点看头也没有，却不知是什么吸引的他总朝我出神。徐北方，你过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孙梅意识到我和他这种目光来往反而危险，便喊住了他。他过来了，孙梅正在替我缝领章，这时停下手，对我侧目而视，他的感觉同样神秘。我简直不敢相信，舞台上又蠢又丑的胡传魁，就是这个翩翩人物扮演的。头天晚上，胡传魁的扮演者得了急症，他临时客串，演得还挺像，只是在与阿庆嫂斗趣时笑得太狂，竟把个大肚子抖落在台上。因为他太瘦，临时给他踹了一个棉花包。你的模样挺逗，走近还这么瞧我可就不妥了。我急忙去看孙梅的眼睛，虽然刚刚相处，我已懂得这双美丽眼睛的阴晴圆缺。孙梅急匆匆地插到我和他中间，他叫陶小童，这位呢是老兵油子徐北方，来吧，你们握个手。他把我们完全置于他的安排中，好像我们相识是由于他行了方便。

显出了荒诞的意味。所以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一个女兵的悄悄话》这本小说其实很有意思，这里边杨歌苓特别对每一个人物设置了怪癖。首先介绍陶晓彤，她有什么样的怪癖呢？ 陶晓彤在这里其实她的怪癖也称不上是怪癖，在我们现在看来其实挺普通的，但是在其他人眼里她这个是一个怪癖，就是她很喜欢写诗，而且她还要写日记。她在日记里可能会写今天这个战友怎么怎么样，那个战友怎么怎么样，然后她的战友还去偷看了她的日记，然后就说你怎么把我们写成这样子这是陶晓彤在文工团里面的一个怪癖。还有就是徐北方这个陶晓彤暗恋的对象，他的怪癖就是他每到晚上的时候他就是还要彻夜去画画。别人都熄灯了，然后包括那个他们的队长已经让他们熄灯了，他还在那里画画不停的画。然后为了怕防止别人发现他画画的这件事情，他还弄了一个很厚很厚的窗帘把他的灯光都遮住。所以这个是徐北方的一个怪癖吧。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孙梅，孙梅的怪癖呢，我们其实刚才说了，主要是她性格上的一个很大的特色吧。就是她很喜欢就是非常直言不讳的去说别人。孙梅她就像一个就是后宫中的女人一样，然后就是掌控着所有人的八卦，然后每天在那里说东说西。 孙梅长得很标致，是个丰腴健美、讨人喜爱、充满活力的女兵，但就是搞不清楚她最擅长什么。她参军前在滑翔学校，那是女飞行员的苗圃，再往前她在体院少年跳伞队，更早还跳过水，最初却是柔软的体操运动员。宣传队成立之前，她在机关卫生所当护士，首长们都很喜欢她，但谁也不敢让她打针，因为这姑娘干什么都像在跳舞，因此她变成了刘队长手下的一名部下。当时宣传队正在筹备，还住在帐篷里，她就快快活活地背着背包来了。她本人很愿意调换工作，因为多换一个工作就多一些人喜欢她，反正她走到哪里都被人宠，都会一帆风顺，世界对这样的姑娘总欠着些情分，所以处处要讨他们欢心。最近刘队长又发现他还有一个本领，就是在舞台上向侧幕里的某人飞眼，那是个搞舞美的男兵，叫做徐北方。好，刚刚介绍的是孙梅她的性格包括她的癖好，那最后咱们再来介绍一个人物。 最后一个就是这个团支书王叶生，他的怪癖其实和前面的又有不一样，就是他很喜欢拿大顶，拿大顶就是倒立过来，他说这样的话可以思考的更清晰一些。 我们可以感受到杨歌苓通过对每一个人物怪癖的设置，其实就是在表现他的人物性格。 对，除了上面这些人其实是比较主要的角色之外，还有一些配角。严歌苓主要是用这些配角和更突出的去谈论了他们身上的一些怪癖。比如说有两个女性的角色是最有特色的，一个就是这个女兵新兵跟陶晓彤一起进来的彭莎莎，另一个人呢就是稍微比他们老一点的女兵蔡玲。这两个人的性格上有非常大的怪癖。彭莎莎是一个积极分子，然后团支书就经常拿这个彭莎莎来跟陶晓彤对比。彭莎莎就是见到地上有任何东西他都要扫起来，然后而且呢他还喜欢在晚上扫地。然后被人发现之后问他，你为什么喜欢在晚上扫地呢？他说因为只有和别人干的不一样，干自己分外的事情才会更加光荣，然后他觉得大家都在白天扫地，所以我要在晚上扫地，这样才会更光荣。 所以接下来我们还是一起来听一段陶晓彤跟彭莎莎的一段对话。陶晓彤见彭莎莎手里拿着笤帚，就问：你疯了？深更半夜你扫地？真的呀？我以为是早晨了呢。湖北兵彭莎莎发现一个窍门，越是干自己分外的事儿，越容易引起别人的好感。好比农村，老是种地吃不饱，一搞副业马上就阔。拿到此地来说，舞台上尽可以混一混，扫地冲厕所却得用心用力。谁一旦干了许多不属于自己分内的事情，就肯定能捞到荣誉， 这可能是个永远灵验的诀窍。陶晓彤傻就傻在这里，但彭莎莎绝不会把这个窍门告诉他。那你起来干嘛？彭莎莎不放心地问。她总是胆战心惊，生怕谁比她起得更早，抢在她前面扫地。 我上厕所。 陶晓彤不加思索地说。班长若真有梦游症，绝不能让彭莎莎知道，因为所有最糟糕的事情都能让彭莎莎备受鼓舞。彭莎莎拖着笤帚走了，她要把笤帚藏到更保险的地方。她每天花很大的功夫去发掘别人藏的笤帚，再花很大的功夫把自己的笤帚不断转移。她憎恨那些偷她笤帚的人，为此她总是去偷别人的笤帚。笤帚本来是够多的，可这样一搞，气氛变得很紧张，所以他一再提高警惕性。好，这一段其实描写的还是非常的生动的，把彭莎莎和陶晓彤的这个性格淋漓尽致的展现了出来哈。陶晓彤是没有心眼儿，比较傻，比较实诚，比较憨的一个姑娘，但是彭莎莎就特别善于表现，而她知道怎么样的表现才是最有效率的。 彭莎莎这个人其实在书中写其他的女性角色的时候都会描写他们的外貌啊，他们的神态，但是作者在描写彭莎莎的时候只用了一句话，就是说彭莎莎长得丑，所以可能是因为彭莎莎长得丑，所以她总要表现得很积极来让大家看到她，而且她在这个团队中是一个搞笑的角色，她总是做一些令大家啼笑皆非的事情，比如说在描写他们去那个温泉的时候，就是说那个温泉里面有硫磺，有害健康，但是呢有漂白的功效，然后就说这个彭莎莎长得黑又长得丑，把你扔到那个温泉里面去涮一涮，也许就能白一点了。结果呢，彭莎莎根本就不等别人去捉弄她，她自己就跳进去，然后弄得大伙都笑得很开心。 因为慧慧是对这本书非常的熟悉，我想问你啊，从头到尾看下来你最喜欢哪个人物？ 让我印象最深，然后我觉得最搞笑最令我开心的角色就是蔡玲这个人。说起来其实蔡玲这个人不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人，就是在有些情节描写中还会觉得蔡玲这个人有点讨厌，但是呢他又是很让大家开怀一笑的这么一个角色吧。他的一大特点就是抠门。他就说过一个令我很印象深刻的话，就是说好东西一定要放在我手里，因为只有我才懂得珍惜。他就以这样一个理由去要别人的东西。 蔡玲最感兴趣的是跟人换东西，所有东西在他眼里都能迅速比较出优劣来。新兵连头一天，蔡玲就换走了陶晓彤的棉衣。孙梅上前干涉，你怎么能眼馋别人的东西不害臊？蔡玲有一对深棕色的眼睛，很温顺，似乎世界在她眼里永远可爱。她并不因班长的斥责而恼怒，甚至毫不计较。后来人们发现她在做这类交易的时候总有足够的耐心，简直锲而不舍。过了几天，她又看中了陶晓彤的褥子。班长孙梅大声叫道，别换，你的好，傻瓜。管理员错把韩剧的褥子给了陶晓彤，因此他的褥子比一般人的厚，但他经不住蔡玲真诚羡慕的目光，心想让别人满足一下也是一种幸福，就决定换给他了。大家都在责备蔡玲太过分了，但蔡玲仍不恼，他在占便宜时竟显得无比厚道。徐北方管他叫伯利恒小镇来的姑娘。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其中蔡玲的一段哈，特别有趣。大家可以感受到严歌苓笔下的每一个人物都是那么的惟妙惟肖，那么有趣，而且我觉得是社会生活的一个大浓缩。 我看了这本书有一个感想，就是我觉得他这些人物肯定不是凭空编造出来的，一定是在他当兵的时候身边有过类似的这些人物，而且他在后记中也写了，他写完这本书之后他其他的那些战友看到了就会说这个人物是不是写的我呀，但是我没有这么坏吧。 所以说其实这本书它虽然记录的是离我们比较遥远的年代，但它其实这些人性的存在还是时刻在我们 身边 是不变的， 对，不变的。好，其实大家也比较好奇，刚刚我在前面介绍过了，1988年这本书第一次出版《一个女兵的悄悄话》 嗯、 那其实很多朋友会问，哎，杨歌苓当年为什么从一个跳舞的女兵转为做一个女作家呢？这个过程当中是什么经历改变了她？ 是这样的，严歌苓他当兵没几年之后，他就1979年的时候就主动请缨去了战地，当了一名战地记者、 嗯、 然后他是在越南的战地医院里面待过一段时间，然后 就是在他20岁的时候， 对，在那个时候也是很年轻吧，然后这种医院里这种死亡的气氛，然后这些人生生死死，就是好像一下子就激发了他身体里这个家族的作家的基因，然后在这个工作的过程中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然后他通过这种感受当时写了他的算是小说的处女作吧，就叫《七个战士和一个零》， 嗯， 就是他第一个写的小说，从那以后他就源源不断的创作出了无数的小说作品。 嗯，就是说因为战地记者的经历，因此严歌苓觉得写作这件事儿对他来说要比跳舞更加有意思，更有挑战性，甚至让他觉得更加能够体会到生命的意义。看到严歌苓的小说，我就想到了席慕容曾经说过的一段话，他说在我们的世界里，时间是经，空间是纬，细细密密地织出了一连串的悲欢离合，织出了极有规律的阴晴圆缺，阴差阳错，而在每一个转角，每一个绳结之中，其实都有一个秘密的记号，当时的我们茫然不知，却在回首之时蓦然间发现一切脉络历历在目，方才微笑地领悟到了痛苦和忧伤的来源。所以无论你是想要感受到哪一个年代的青春，你在读严歌苓的小说的时候，尤其读一个女兵的悄悄话的时候，可能就是对青春的一种致敬。所以严歌苓曾经说过，他说凡是信仰过的都应当尊重，我尊重他，因此我写下他，便是对自己青春有了交代。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诵读小站，我是一丹，接下来是开心茶馆。 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旺季市场需求导致普五的产能供不应求。那么市场行情究竟如何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是特别的邀请到了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喜酒一级佳酿营销部的副总监胡总来具体的了解一下。胡总你好。 大家好。 哎，胡总，最近啊，我们看到说五粮液暂缓接单了，那您是怎么看的呢？ 从最新的报告数据看啊，五粮液去年实现营业收入是 301.87 亿元，同比增长 22.99%、今年一季度营业收入 138.98 亿元、净利润约49亿元，并成为保持营收、净利润双双正增长的白酒企业。所以说你知道的 啊，那通过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嘛，五粮液的销量是稳增长哈，难怪会出现供不应求啊。那胡总，你们最近在这个产品方面有什么新的动作吗？ 大家都知道水晶瓶五粮液是五粮液的代表之作。那今年呢，为纪念五粮液建厂65周年，我们下一步也花重金打造了一款五粮液股份52度水晶瓶一级佳酿酒。它同样出自五粮液调酒大师之手，而且呢是同根同源同窖同池。都是在宜宾642年古窖池中固态发酵，共用基酒